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枯树叶儿，三子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平底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第三届花卉北京月跑大兴半程马拉松昨天在北京大兴魏善庄特色月季小镇鸣枪开赛，伴随着阵阵鸟语花香，半程马拉松10公里花海组、5公里体验组以及亲子组四个项目的3000多名参赛选手准时起跑，奔跑在花海赛道上。这个周末，中国园林博物馆在馆内生态种植体验区举办第四届感悟园林农耕文化、体验京西稻插秧活动，邀请亲子家庭下田插秧，了解农耕文化与园林的历史文脉传承，体验园林生态环境营建的乐趣。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线下朗读亭在全国的7个城市流动，最近朗读亭就出现在渊潭公园的西湖畔，这也是朗读亭首次进驻北京市属公园。朗读亭计划在公园将保留到本月月底，在此期间每天上午9点半到下午6点，市民游客都可以去朗读亭朗读抒怀、借文传情。盛春庆百年第37届月季展正在举行，200多个品种、上万株月季和市民游客见面。其中的百年就是指天坛公园作为公园面向社会开放已经有整整100年的历史了。天坛月季园主要是地栽月季展示区，以大花月季为主，有200个品种、7000多株。值得一提的是，围绕旗舰店展区的嫁接树状月季开花量达到近100朵，花大色艳，是您拍照留影的好去处。今年延庆区将完成有关长城的2个修缮项目，一个是岔道土边长城烽火台，另一个是水关长城塌方段。根据初步规划，延庆将打造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使之成为以长城为主题的文化公园，打造延庆面向世界的文化名片。昨天起，京郊昌平举行昌平邀你来打卡旅游体验活动，从现在开始到6月17号，关注爱上昌平微信公众号，参与电子签章旅游景点活动。市民在大岭沟、猕猴桃谷、邙山国家森林公园、上口村驴打滚宴、永山大叔农庄当中的任意3个旅游景点游玩进行打卡电子盖章，可以参与抽奖。今天起，京津城际铁路1等座票价将上涨，调整之后，北京南站到天津站1等座票价将从65.5块上涨到88元。这次票价调整不涉及京津城际2等座和商务座。香港迪士尼乐园与微信支付近日达成企业联盟合作，香港迪士尼园区内超过280个景点都接入了微信支付，游客在计划行程之前可以在微信商店购买香港迪士尼乐园的门票、预订酒店，并提早获知相关信息。在游园过程当中，所有购物和餐饮消费都可以使用微信支付。得益于旗下小猪佩奇和超级英雄卡通片《睡衣小英雄》的走红，英国影视制作公司第一娱乐公司的业务规模可能在未来5年内翻倍。公司计划在2019年年底在我国开办2个小猪佩奇主题乐园。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还可以，比较适宜假日出行。午后南风较大，注意防风。天气晴热，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补水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偏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部山区有阵雨，南风3-4级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再见故宫是80后古典女作家安忆如与被称为故宫摄影第一人的李少白联合出版的一本讲述故宫往事的随笔集，于深深庭院中回看明清两朝历史和世间的变幻与无常。安忆如诗意的文字和李少白精美的照片，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宫，也为红墙黄瓦注入了生命的力量。今天的诵读小站为您品读再见故宫。时光漫游于幽深的宫殿，古老壮美的风景翩翩掠过，历史再一次回归寂静。朱红宫墙角落一处青苔的叹息，恰梦醒时分，大幕落下。百转千回，一代代王朝更迭，一朵朵娇颜零落，生命陷落于紫禁城，在既定的街巷内行走，或许或极，为殊途同归。紫禁城就像一处真实的幻梦，它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恢弘乐章，提醒我们正经历着世间的变幻和无常。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了一本书，叫做《再见故宫》。今天特别请到了美女作家安忆如，欢迎忆如。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因为之前呢，大家对安忆如的印象更多的是她所写的什么“人生若只如初见”呀，“当时只道是寻常”，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听起来非常耳熟能详的又很文艺的一些诗词类的作品。对她的文风也是觉得比较的唯美和古典风。那其实这次带来的这本书《再见故宫》，可能跟之前的很多诗词的作品不大一样，或者说文风上有很大差别。这次其实还是蛮个性化的哈，而且语言当中也有很多诙谐幽默的成分在里边哈。先说说怎么想到写这样一本《再见故宫》的新作。 就是在写诗词赏析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关注到诗人跟诗句背后的历史。很多人就会觉得写诗词赏析的人可能 对历史不是那么了解，但实际上如果想把诗词赏析写好，必须对历朝历代的历史有一个全面且通透的了解。我自己个人其实是很喜欢写历史随笔的，诗词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点缀，就等于说我以诗词来开篇或者是一个题目，然后呢把情感注入进去。那这次就是再见故宫，其实是因为在若干年前，然后中国拍故宫的特别好的摄影师李少白先生就找到我，他说他也很喜欢我的书，也很喜欢我的文笔，那他拍了很多很好看的故宫的照片，说想跟我合作一本书。那我这个人其实是做事比较有规划的，跟他说，我说我也特别喜欢您的照片，但是我可能时间上不能马上就答应您，因为写作需要一个时间的规划。他说没关系，他说那我就等你有时间好，然后我就慢慢的去看他的照片，然后去搜索我自己那个知识范围内所有关于故宫的一些资料，包括也看了很多书，再包括这些年十年在北京我们经常进故宫去看展，很多包括故宫的纪录片所有的东西，还有包括我们看的影视剧里面的很多东西累加起来，我觉得终于有一天到我提笔的时候，我可以去讲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宫，这个故宫不是以历史古建为一个主要的主线，它是以故宫里面生活的人，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经历为主线。而我经常去故宫的时候，我也会那么感觉。比如说我最常去的地方是从西华门到那个到武英殿，那武英殿现在是故宫的书画馆，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那个里面看展，包括之前的石渠宝笈啊，还有那个张梦甫的展都在那里。那我去看，就会想到那个殿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历。比如说它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殿，它是一个是明代的时候，如果太子监国是可以在那里处理政事，包括斋戒的时候都是可以在那里办公的。然后崇祯皇帝明末年间因为感慨自己的施政没有那么大的效果，为了表示自我的忏悔跟反省，他就下诏下罪己诏，而且从皇帝居住的宫殿乾清宫就搬出来之后搬到武英殿去住。然后结果没有等到国运好转的那天，大明就亡了，亡在李自成手里。那李自成他也不敢跑到那个太和殿去即位，他是在武英殿称的李大顺王朝，虽然在历史上面这个王朝并不被大多史学家所认可。第三就是多尔衮，多尔衮入清军入关之后，他也没有在太和殿办公，他也是选择了武英殿来办公，而且西华门附近围绕着武英殿还有南薰殿，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的院落，包括附近的桥，包括旁边的一些宫室，都是有说头的。而且这些说头不光是那些平板的就是历史资料，它很多时候是跟人有关， 很立体的， 对， 有很多情感的色彩在里边。我们日常去读一本关于故宫或者关于历史文物古建的一本书哈，它里面所写的历史基本是按照时间的脉络来写。那这本书其实很特别，它完全是按照故宫里的建筑的脉络来写，就是说其实它最后附赠了一张牛皮纸色的故宫导览图，引领大家，告诉大家就是怎么样去逛故宫，去看故宫。 没错，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逛过故宫，但是大部分人基本都是属于走到那个门就是那个门。当时是怎么想到以这样的形式来引出故事的？ 我们这本书里面附赠的这张图是那个三联啊，因为三联真的是在考据方面非常认真，三联他们特意做出来的一张图。那这张图比一般的那个旅游导览图要更清晰。我们看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很惊讶，我说这个地方都被你们找到了，可见你们真是考据过的。一般的游客是从午门从天安门进来，我一般是从西华门进去，西华门进去这里是武英殿武英门，然后这里是一座非常牛的石桥，它是故宫里面唯一的一座元代石桥，叫断虹桥。 就其他的都不是元旦遗物了，只有它是。然后断虹桥上的右边还是左边忘了，左右不分啊，顺属帝，我在这个故事里面写了是道光皇帝跟他儿子之间的故事，就是道光皇帝因为发怒踢了他的大阿哥一脚，结果他大阿哥死了，死了之后他就发现这个上面的一个小狮子的神态特别像大阿哥当时的那个神态，所以就很伤心，所以宫里面的人就传说这个大阿哥是这个小石狮子转世，这个是断虹桥的一个典故。而且当年的慈禧太后虽然权势滔天，但她每次带她去颐和园，带着皇帝他们去颐和园啊这些外面去玩，她也是走西环门出宫的，走断虹，她是从内廷走断虹桥这条线，她绝对不会走就是中轴线的外场，这是对祖制的一个尊重。从这儿走走走走走，然后就走到慈宁宫，慈宁宫这块是太后太妃这些老的在宫里混得不错的娘娘们的居住的地方，现在已经开放了。我们在看清朝的剧的时候会经常发现内务府就是个肥缺，内务府在哪办公，就在慈宁宫跟武英殿中间的这块花园，只不过是现在已经没有他的办公的官署了。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午门，午门是很多人第一眼看到故宫，除了天安门之外，第一眼正是有进入故宫的感觉的门。 没错，而且这是传说当中的拉出午门斩首的那个午门。 哎，其实很扯，就是中国的民间传说里很多会有以讹传讹的东西。推出午门斩首源自于明朝，明朝的皇帝会把很多大臣拉到午门的广场进行廷杖，就是打屁股是有的，但斩首不在午门，因为谁也不想自己的皇家大门天天血呼啦叉的，而且宫门是至高无上的。本身呢，午门的城楼，它的雁翅楼，就是由中国古代的阙，城阙的阙演变而成的，只不过它是等级最高的。李白的诗里面写汉家陵阙，阙的意思就是给你一个提示，你到了一个禁区需要去注意的方位。然后第二，我们再说它的三个门洞，像现在所有的观众他们进入故宫的时候，哪条道方便走哪条道，哪条道不挤就走哪条道，以前只有中间那条御道是皇帝走的，然后所有的大臣都是非皇帝传召不得进午门之内。出征的时候，皇帝会在午门城楼的正当中设下宝座，然后举行那个献俘典礼或出征典礼。从外观看，它有三个门楼，中间是御道，旁边是文东武西走的门洞，不能走错。然后呢，中间的御道一辈子只有三个人走过，除了皇帝之外还有两种人， 太子 不是、不可以，皇后入嫁的时候可以走一次御道，还有三个人可以走，就是殿试的榜眼探花和状元，就 榜眼探花状元， 对，三个天子门生从那儿出去，皇后是进来，两个雁翅楼后面还有两个夜楼，你在外面是看不见的，但是你站在午门广场的里面就可以看见，所以它很奇妙的，它从它的背面看它是有五个门洞，从它的正面看它只有三个门洞。 这还说到的只是中国的建筑制式，其实还没有讲到它的故事哈。每一个建筑其实在安逸如的笔下都是有故事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安逸如呢是通过每一个人物皇帝和故宫发生的这个关系，然后来写的是每一座宫殿它背后的故事哈。我不知道让逸如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座宫殿，就是你觉得哪个故事是很触动你的。 其实你刚才讲的储秀宫跟慈宁宫，在我小时候是很触动我的。为什么？因为我最开始跟我父母去故宫玩的时候也不过就十来岁，那肯定哪个娘娘妃子名气大我们就往哪儿奔。其实它每座宫殿都有很值得去诉说的东西，东西六宫各自住过很多的一代一代的人，那种就是更迭吧， 对， 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犹发去年花的那种感觉，就这个地方是很值得大家很值得以后去故宫的时候去关注的。宁寿宫花园，对，在外东路，紫禁城坐北朝南，这边是西这边是东，然后外东路西边有个 慈宁宫对应的是 东边是宁寿宫、 嗯、 但宁寿宫区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不知道他住着谁，只是觉得宁寿两字应该是和太妃太后相关的。 然后其实他是紫禁城里独一座的太上皇所居之处。乾隆那个十全老人他觉得秉政60年我就要退位，我不能超过祖父、嗯、但他是归正人训正，就我给你当皇帝但你还要听我的、 嗯、 然后这个地方宁寿宫区他基本上建了之后他没住过，没住多久，就是我们的钱小四同学是特别铺张浪费的一个人、 oh. 他是要求比如说你看宁寿宫区、嗯、所有的等级是比照中路的。 其实他虽然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小的一角，但它里边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没错， 而它的这个规制其实就是按照整个东西六宫的规制来的， 它 宫中之宫， 对、嗯、绝对是宫中之宫。而且最牛的是我们分两块讲，你看从这边是太和门、 嗯、 这边是皇极门，然后宁寿门、 嗯、 皇极殿就是相当于是太和殿， 嗯， 宁寿宫它只是微型缩小版。这个乾隆花园是中国的宫廷园林建筑的 典范， 典范跟点睛之作。原因特别简单、 嗯、 这么小一块、 嗯、 宁寿宫区呢因为它一直在整修，它里面有很多很繁复的一些设计、 嗯、 是因为当时18世纪了、 嗯、 欧洲的很多审美传到了中国来，钱小四又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吸收中西文化合璧的， 对， 所以他的审美很奇特呢，很浓重、嗯、很华美。 很多人形容他的审美品味叫做农家乐， 确实是。但是你要是把这种农家乐的品味去结合当时东西文化的、嗯、就是审美文化的一个冲击，你就会明白、 嗯、 他是走在潮流尖端的 echo。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你还是比较喜欢乾隆的。 嗯，一半一半。 因为我感觉你书里写的很多的皇帝有一些你对他是非常贬斥的，就是不是很喜欢的。 对、嗯、我比较喜欢哪一种，就是我喜欢真性情的人、 嗯、 但我会很讨厌嘉靖、 明嘉靖皇帝。 对，明嘉靖皇帝、嗯、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太独断专行了。 嗯， 虽然说中国的古代的皇权制度是集权制的、 嗯、 但是也要就是在考虑自己的情况下你要更多的去考虑百姓、 嗯、 而嘉靖皇帝他很多的作为包括当时的很多朝野的争执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个人的一意孤行。 嘉靖皇帝呢其实他叫朱厚熜哈，是明世宗，应该是明朝的第11位皇帝。这位皇帝呢其实在世也做过一些事情，我觉得被大家最熟知的可能就是 被海瑞骂。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这个是印象很深的哈。我其实很想知道，因为在这本书当中一如写的这个故事哈，其实明代的还是蛮多的，而且写了很多宫闱的一些事情，而且写到了宫女在明代的时候和在清代的时候相比较、 嗯、 其实明代的时候是更要严酷一些的，就是这些故事是怎么搜集来的，怎么想要写这些的。 这个跟我的创作意图有关。 嗯， 我不认为故宫是就是紫禁城 只是皇帝和后妃的， 只是皇帝跟后妃的那点边角余料。 嗯、 所有魏州城的兴建曾经在这当中生活过的人他们都有值得一书的必要。而且在再建故宫里其实我起码把一半以上的笔墨留给了明朝的皇帝。 嗯， 我其实在做两朝皇帝的一个对照记。 因为其实说到了这个你最讨厌的这个嘉靖皇帝啊，大家对他最熟悉的应该是大明王朝里的嘉靖，但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另外熟悉的一部明朝的小说就是明朝那些事儿。 嗯， 然后呢其实很多朋友读了这个易如的作品之后会有种感觉说，哎，易如这个作品好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的几部作品有一点相像，是不是是比照着看过了这些作品之后想到了我要把这些故事再重新捋一下再写出来。 对，因为很多的时候历史的人物跟故事就那么多，你写历史的史实你不能编造、 嗯、 不能说它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我一定强调它发生过，它不是一个虚构型的小说、 嗯、 那么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站在各自不同的感情角度，比如说明朝那些事儿，它是男性写作， 嗯， 然后万历十五年他也是男性写作，而且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 嗯、 那我可能更多的是从情感跟为人的角度去看，就是我不去指摘说他一定是错的，但我可以表达这种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花正盛的春，蝉聒噪的夏，风漫天的秋，雪纷飞的冬，品读四季，绽放人生，诵读小站与您相约。 再见故宫是80后古典女作家安忆如与被称为故宫摄影第一人的李少白联合出版的一本讲述故宫往事的随笔集，于深深庭院中回看明清两朝历史和世间的变幻与无常。安忆如诗意的文字和李少白精美的照片，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故宫，也为红墙黄瓦注入了生命的力量。今天的诵读小站为您品读再见故宫。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推荐了一本书，叫做《再见故宫》。今天特别请到了美女作家安忆如，欢迎忆如。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其实我们也感受到了哈，就是之前应该说安忆如的作品更多的还是诗词体，唯美的、文艺的、古典的，甚至说每句话都可以作为一个微信的朋友圈转发语录啊。这次我们在看到的这个《再见故宫》里的文风，可能跟之前的这些古典作品的文风是不大一样的。这次是更加个性化，更加释放自己的感觉哈，更加真性情的文字。所以我其实挺想问问忆如的，你在这种文风的转换上是怎么考虑的？ 其实这个问题都回答过好几次，是因为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每次新书出来，大家必问的几个问题。一是这个书跟你以前的文风比有什么差别？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一旦做了这种文风的尝试，你会不会担心失去既有的一些读者？ 对， 我说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做百年老店还是说你要更新迭代的一个问题。你要做百年老店，你就很难避免说让读者觉得哎怎么读来读去，因为读者是会成长的，而且读者不会只读你一个人的书。 对， 他一旦比如说你18岁的时候读过的书你觉得好，你28岁读你未必觉得特别好，既要考虑文风的一贯性，又要考虑就是根据不同的题材你所散发出来的不同的韵味。那我觉得我写这种历史文化随笔，我自己是很嗨的。就是因为其实我是个直男的思维， 既往的文风给人感觉不是直男，反而是文艺女的那种婉约派。 其实之前的文风是因为能抓人的那些都是一些断句残篇，被大家转发了之后你会觉得就是这个味儿。但你放到整篇文章里去读的时候，并不仅仅是那一句话去统领全书，我还有很多别的阐发，但那个阐发就可能被转发的那些情绪啊或者是东西去掩盖了，让别人觉得一看就是安忆如写的东西。那个 这个我也无所谓啊，因为你有自己的风格总比没有自己的风格好。但是我的创作的原则就是我写什么样的风格的东西，我就用什么样的文风。比如说我觉得那个文风诗词，然后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文风，包括我写纳兰容若的文风，它不适合用在皇帝身上。 对， 然后你用在皇帝身上，你就是软塌塌，就没皮，而且没骨头。同样的一些手法，你不能全部用在一个东西上。但行文当中的一些小 韵味还是没有变的。 对，小机灵啊，包括那个毒蛇啊，那些东西都 对，很多毒蛇的段落哈，从这个段落当中感受到了。哇，安逸如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豪放的女子，真性情的女子。 其实我真的挺直男的一个性格，是我的世界其实蛮 很简单，很直接。 我的是非观很直接，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但落实到情感上面，我有可以去理解，就这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人。我觉得是非你首先分明之后，你再来谈包容。所以这个就是我去写这些帝王后妃，包括宫女太监的时候，我去理解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读者啊，要给作家以成长的空间。可能18岁跟28岁、38岁写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它也在成长哈。第二呢，其实不同的题材要适应不同的文风，它也是要有变化的。 听众会觉得你怎么写来写去都这样，我就看了你4本书了，一点风格都没变，一点风格都没变过，你这样的套路我学一学我也会啊。所以读者要提高自己的审美的趣味。而且要多读书，就是我一向是读中华书局啊、三联啊、理想国这些书的。 其实偏理性。 对，偏理性。然后而且。 你是这样一个很理性的人吗？ 超理性。 啊，可是我感觉你的文风当中是很感性。 不要被我的脸跟我的文风给骗了。我其实特别感谢我在写作的时候有那样一个文风，因为它可以把我多余的感情去发散出去，你明白吗？就是然后你在生活当中就变得超理性。 其实你是用写作作为一个出口啊，把你感性的情感放进去。 对， 在那个世界当中你是无比感性的。 对， 但是出了那个世界是很理性的。 对，然后千万不能搞反了，应该是用感性去生活，用理性去做事。但很多人是搞反了，用理性去生活，用感性去做事。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讲是一种跌宕。就它可以把你情感当中过多的部分通过文字发散出去。 那我特别好奇你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理性，就是 很自律。 哦，自律到什么程度？ 自律到每天跟打卡上班一样。 你早上几点起床？ 我中午起床。 哦， 我一般要工作到夜里2-3点，有时候4-5点。 大家也很好奇哈，你的日常的创作灵感是怎么来的？ 我觉得灵感是逐步去积累的，是你不断的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经常会因为想一个点，我觉得我睡觉都在想，就大脑皮层都在活跃。然后我睡觉之前跟我睡觉醒过来的第一秒钟无缝链接，我除了睡觉的那段时间我其实一直在想，就是想这个故事。比如说我以前想一首诗应该怎么去破它的题，去聊它的情感。比如说我最近在写韦应物的文章，就是中唐的诗人韦应物，我就在想我要怎么去把他的名句的优点跟那些就是让读者理解的情绪去表达出来呢。而且中唐安史之乱之后的那个时代，就是我要怎么去以韦应物来破开这个时代的一个当一个起子，把这个时代的各种的东西关系诗人之间的关系去破开。那我其实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在拼命的读书，每天就是我的阅读量是很大的，就是而且并不是说你要为了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在读，就是每天反正看各种的东西各种资料。我觉得我是一个分散型的那个，就是 你能同时处理很多事情。 对，我是多核处理。 那你是真的是属于优秀的大脑 CPU。 我是多核处理。比如说我前面在跟你讲故宫，然后经常就是你不是跟我们私下不是有一些工作对接吗？我这边其实在写东西，我在写另外一个东西，那边看到微信我秒回，就是这种的，其实不占脑容量。但是我会很讨厌，就是我写作的时候很讨厌出门。我是一定不出门的， 宅在家里。 对对对对，我宅在家里。比如说我今天想好了，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啊，我也工具拿在手里了，准备起那个门了。我一般一天可以写3-5千字。 哇， 但是这是状态好的时候， 状态不好的时候两天写不出来也有可能，那我就很开心啊，我就去看书啊。我就觉得不管是普通人也好，是作家也好，多去读书阅读是肯定是对的，而且要有一个适当的知识汲取的能力，就是你要会信息抓取，脑子里面要存个硬盘，知道什么时候哎这个点能用。 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通过这个节目能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安逸如啊，跟我们所想象当中的和我们文字里所传达出来的安逸如不大一样的一个安逸如。好，那其实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安逸如给我们读一下他这本再见故宫里的一个片段啊，非常喜欢的一段话来。 啊，我就是觉得要是读得不好请大家见谅。和门前有五座汉白玉石墙，雕冰器玉宛如龙须，本也是气势过人的，只是在巍巍太和殿前素手素脚的匍匐着，显得格外娇小玲珑，平添了几分乖巧可爱。这也许就是帝王要达到的效果，每一位走过金水桥的人，仍是不能免俗地将目光落在太和殿上。这是紫禁城中最重要的一座宫殿，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起，朱棣起义离开南京重返故地北平，造建一座举世无双的宫院，而太和殿作为在这世间皇权最恢宏的象征，它的横空出世也是指日可待的。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去细数当时营建这些宫院的艰险，皇权所指，天威赫赫。直至今日，我看着紫禁城时，依然觉得它是朱红地狱，每一处都渗着血痕，即使那血经年累月早已干涸。当阳光一点点渗入，漫过严丝合缝的金砖，绕过巍峨的龙柱，照亮玉座和玉座上方，我忽然感到一阵彻骨的悲哀。无一例外的，那高不可攀的玉座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梦幻感，让人与世隔绝。这种感觉如此强烈，如此孤独，在孤独中生发出一种天命所归、繁华永固的意象来。紫禁城像一出真实的幻梦，它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恢宏乐章，提醒着我们正经历着世间的变幻和无常。 其实挺想问问逸如的，这本书为什么叫做《再见故宫》？这个再见有几层含义？ 其实有两层，一个是从文字当中我去追溯那个我理解当中的故宫，跟记忆当中的故宫再次呈现的意思。第二就是故宫它毕竟已经是一个古建古迹，即使每天人来人往，即使有这么多人去观瞻它，它的灵魂已经不在了。我会想说再见是跟历史告别的一个意思，但这个告别不代表是永别，也不代表是诀别，就好像你每次不定期的去探访故人，你每次走的时候都会说再见，但是很快又会再见。所以就是第三层意思，就是再次相见的意思。 这本书其实我觉得翻开它有一个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目录。我为什么会对目录的印象那么深？因为目录呢不像我们所认为的，就是比如说写哪个皇帝哪段故事，他就按哪个故事的名字、哪一个建筑的名字来命名。他完全是用很感性的一种语言，就是一组词来展现。 你的就是说白了就是不知所云，觉得其实就是延宕在故宫的几种情绪。 对，你比如说叙事旧欢如梦，然后第一品，它第一章叫第一品是奈何，第二品是涟漪，第三品是遗恨，第四品是秉政， 第五品是哀荣，第六品是盛衰，第七品是七怨，第八品是悲凉，然后他最后的跋是山河岁月。你觉得好像在看一幅画。 多谢多谢这么夸奖，真的，因为我这个里面的很多的关键词是来源于我所述说的人。比如说我写的哀荣的时候，其实我写的是几个重要的皇后。我写到西元跟悲凉的时候写的都是末代皇帝，我把他们划分了几个不同的小方阵，小分队，然后另外就是说我自己特别喜欢李益的词，没有任何一个词家能够比他的词更能表达皇帝的感受跟心绪了。所以我每一品当中都选择了用李益的词来作为一个点睛之笔。 应该说其实从这个目录我们就能看出来，他其实写的就是由盛及衰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明不仅是清，同时它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过程。当我们读到这个文字的时候，尤其是安逸如这样的美文的时候，不仅是感受到了由盛及衰的这个规律和过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去细细品味我们的生命，在每一个时刻，无论你是盛还是衰，无论你是开心还是今天你有些失意或者是有些遗憾，这个过程都是难忘的，值得我们去记忆和回忆的。 其实丹丹你说到这话的时候，我想到我在写的时候不断的去想到了一个曹雪芹的八个字，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就是会觉得皇帝皇后又怎么样呢，皇贵妃或者是普通的宫妃又怎么样呢，就是在我看来紫禁城就是个职场。今天的人去理解紫禁城里面的人的生命跟感受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站在一个六百年后的一个 状态 、去以悲悯的心绪去看，或以猎奇的心去看，但都免不了像曹雪芹说的，曹公说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总的来讲我还是觉得自由最好，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你要过你自己想过的那种人生，即使不管它是富可敌国还是刚刚好就是温饱，都是很好。 这就是一种文字的力量。也许有些故事我们已经听过很多遍了，有些宫殿我们已经踩过去过很多遍了哈，足迹踏过很多遍了，但是呢我们再去回味它的时候又有着不同的人生和感受。那我也希望大家带着这本书哈，再去游一遍故宫，可能你的感受会又不一样哈。好，今天非常感谢一如的分享，谢谢一如。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一丹，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3块，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8.3块又能拿话费，这搁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